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45集。谣言。于小在没有他们那么了解中国详情。 那其余四州总需要吧，我看那一王也做不久，樊登两州穷得人吃人，他还在大行封赏，封了一圈乱七八糟的朝臣。我们不跟茶州做生意，那就和他们做。 其余几个人都笑了。 尤庆果真是督察院出身。 孔领见于小在不解，便说： 哎，你见人如此行径，就想着弹劾，忘了他们既然穷得人吃人，又哪儿来的钱从咱们这里买粮食 啊？樊州的拐卖猖獗，人牙子横行，让他们买粮食，他们指不定把孩子都拿出来义务，这群人坏得很。 周贵提起此事就不耻。 这是得打击，但源头还在洛山，至于义王，左右他不能死。 姚文宇略微放松些，露了笑。 他如今就是我们在南边的屏障，没有了他，我们要直面的就是七竹英。 于小在微微挽了袖口， 说到七竹英，我就想到了七十雨。我可听着消息了，那花三小姐嫁过去，拜堂时老帅见心腹生的沉鱼落雁，一高兴啊，竟然躺下了。 周贵一愣， 躺下了？ 中风了。 不论七十雨是真的中风还是假的中风，这件事都昭示着他不会跟花香一同房。太后得到了跟启东的姻亲关系，却也无法再深入。花香一没有子嗣，七竹英的帅位就不会动。他如今嫡母在手，有的是理由压制其他兄弟。周贵感慨道： 人算不如天算呐，得亏七竹英不是男儿。 他们又笑谈了些别的。今日孔领和于小在才回，沈泽川也不能真让他们通宵达旦的座谈，约摸丑时便散了。周贵亲自送孔领归院，在中途把审查的事情言简意赅地讲述了，最后说： 杀了个受贿的先生，让衙门清静到现在。但是近来总有传闻说同知道磁州是来胁迫我的，你听听这话。哎，我这几日吃不下睡不好，就怕这些话传到同知的耳朵里，害得彼此留下疙瘩。 孔领把着伞： 我早就跟你提过醒，周府这个称呼不要也罢，此事若是搁在性情多疑的人跟前，你我早已在同知面前失了信任。 周贵急道： 可我也不知道改成什么好啊。 你改成什么都不要紧，要紧的是态度。 孔领携了伞，让周贵把灯笼抬高。 此州如今已经成事，自然不能再在这上面含糊。你心里是没那意思，但经不住三人成虎，所以尽早把主次分清楚，要让别人也分清楚，磁州已经易主了。 两人交谈间已经上了街，后边的侍从跟着。空领入廊子前回首示意他们慢几步，不要跟得太近。周贵追着人说： 称布政使不合适，称总督不合适，那你给我想一个，我明早就能办。 那都是去都下设的职称，自然不合适。 孔领一时片刻也想不出来，站了会儿头疼道： 沈卫是建兴王，但被褫夺了爵位和封号，这脉关系也不能再让同志沾了。 他们两个并立寒夜，风萧萧拂过衣袂，冻得两个人整齐地哆嗦起来。孔领又累又冷，赶着人说： 你回去自个儿想吧。 两日后，周贵呈递文书，请求改同知为辅君。他本意是想称沈君，但沈字连着沈位，便修成了周府的府。这个府字能活动，按照往后的地域扩增，能层层递进，方便再更改。这是磁州首次明确的以沈泽川为尊，周贵自降原职，成为了沈泽川的境内下属。此事一出，樊州义王最先着急起来，连发几道告示，怒斥周贵投靠贼子。 此州如今有了高仲雄，以马千言，黑的也能说成白的。他一边骂义王薄情，不顾樊州境内百姓死活，大兴土木，奢靡享受，一边编写谣歌给中博以东的四州，把沈泽川千里送粮、反受其伤的事情唱得闻者落泪。那传闻越传越夸张，等到了萧方旭耳朵里，已经变成了身受重创，险断一臂。萧方旭吓了一跳，半夜揪了勤勤恳恳的萧迟野， 他的手断了。 半月内连续跑腿的萧迟野才睡着，被他老爹拽起来，还没醒透。萧方旭摇晃着他，又问了一遍。萧迟野被晃到烦，哑声说：“ 谁手断了？” 沈泽川。 萧迟野宛如兜头一盆凉水，浇得他不仅清醒了，连汗毛都竖起来了。他坐起身，盯了萧方旭片刻，脑子里竟然空了，好似被人一拳打得太狠，连胸腔里面都烂掉了。他猛然推开萧方旭，吓了他想要穿靴，可是撞在桌角，险些没站起来，靴子就是他妈的找不到。陈阳和古今原本立在帐子外边守夜，见那帘子刷得掀起来，萧迟野孤魂野鬼般的一脚踏着靴，一脚踩地上，连外袍都没套，就去解浪淘雪晶的缰绳。古今反应最快，一步跨出去，拖着缰绳，急声说：“ 主子！” 陈阳紧随其后，要进去找衣服和靴子。萧方旭弯腰出来，纳闷地问：“ 你不知道，这事儿不是早就有了吗？他去那茶州的时候。” 陈阳看萧方旭的神情，忽然心神领会，一拍脑门，转身喊道：“ 茶州，主子是茶州，公子没事啊！” 这几嗓子喊得响，把萧迟野的惊魂给炸了回去，他掉头就冲萧方旭去，被激得眼眶都红了。到了萧方旭跟前，又在原地转了一圈，最后抹了把脸：“ 亲爹。” 沈泽川掌心的疤都落了，只剩下条伤痕。八月一过，此周的雨就停了，寒霜加重，天气更加冷了。姚文玉近几日染上了风寒，抱着汤婆在室内甚少出去。沈泽川身边还是有费胜跟着，立雄倒是很少再提雷惊蛰。沈泽川引进了药，站在床边问费胜：“ 韩剑还在狱里？”“ 还在呢。主子宅心仁厚，没有杀他，他却整日叫嚣，没有半点悔改的意思。” 费胜答道。沈泽川手里把着瓷碗，看了会儿花纹：“ 他是韩城的弟弟呢。” 费胜没来由的垂下了眼睛，打起了寒战。韩城当街斩杀了齐慧莲，按照费胜对沈泽川脾气的揣摩，沈泽川留着韩进迟迟不杀，根本不是为了胁迫去都，而是留作大用。费胜不敢猜，也不想猜，他做禁卫的就是沈泽川的匕首，沈泽川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。沈泽川抬眸看窗外的日光，冷冷地晒在地上，把那些霜都晒出了泪痕。他莫名一笑：“ 把人放出来吧。” 费生应声：“ 给他洗澡换衣，再给他饭菜软他，从今日起不必他做任何事，让他尽情地玩。” 费生不敢有意，又应了一声，退了下去。他一退出去，乔天涯便打连进来了：“ 李北的信，快马加鞭送来的，该是有什么事要跟主子说。” 乔天涯把信搁在沈德川的桌面上：“ 原主好些了吗？” 沈德川一边拆信一边问道。乔天涯还没来得及答话，就看沈德川神色一怔，把其中的信反复看了几遍：“ 有关冬日护士的事情。” 沈德川顿了须臾：“ 我要亲自去交战地和李北王面谈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